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尼日利亚举行了讲演会、阅读会、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。另外，朝鲜图书交接仪式近日在尼日利亚纳萨拉瓦州大学举行。